非沿线国家美妙的大合唱，资源共享，合作交流，一带一路，互利共赢。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是多云转晴，局地呢扬沙，偏北风四五级，阵风呢是七级左右，转二三级。那最高气温呢是12度，最小相对湿度呢15%。那今天夜间呢是晴间多云，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呢-1度，最大相对湿度呢60%。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呢是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有利于空气的污染物的扩散，空气的污染气压条件等级呢是1到2级。我们来关注一下双休日的天气。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呢，本周双休日期间呢，天空云量也是多变的，气温呢也比较的稳定，那最高气温呢是能达到10度，比较适宜假日出游和户外活动。来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周六呢多云转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呢10度，最低气温呢12度。周日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呢12度，最低气温呢12度。我们代表预报编辑舒玲感谢大家的收听，祝您一路平安。 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关于这个买房卖房的一些事儿。当然其中呢我们会聊一聊关于我们现在比较关注的这个科技住宅的一些问题哈。那大家呢如果有这方面的疑问，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今天呢我们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哈，来自搜狐焦点的两位。一位呢是胡涛，你好。 大家好，我是胡涛。 另外一位呢是星辰，你好。 大家好，我是星辰。 再重复一下哈，大家如果有任何的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啊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大家可以直接搜索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可以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了。另外我们给大家的福利呢，同样还是如果您有房产方面的一些纠纷问题，大家可以把您的姓名还有您的手机号啊一起这个留下来，我们会请专业的律师呢给大家来打电话。好的，那我们这边在说我们今儿正题之前啊，有位听众朋友之前就发了一个信息，咱们也可以来分析一下啊。有位这个朋友问到说，最近啊在通州买了一个老破小的二手房，暂时不住啊，需要这个装修之后呢这个出租，那自己现在又没钱装啊，说了解到市场上有类似各种各样的一些长租的公寓机构，可以免费装修啊，最少呢3年的这种租期合同，那装修期间呢这2个月是没有租金的啊，不知道是不是划算啊，主要其实就是担心他们的装修质量比较差，到自己住的时候呢还得重新装，就比较的揪心。呵呵，两位给分析一下吧。 好， 你们认识的这种东西。 对，其实关于这种那个中介公司租房这一块，我们之前也做过一些调查，也是查了一些那个目前来说租赁市场，北京租赁市场上的几家中介公司的情况。像刚才这位朋友问的那个自如这个平台的话，其实我们之前也查过，就是好的坏的都说一下吧，咱们那个客观的说一下。好的，我觉得他就是那种刚才那位朋友说，就是帮您装修全部都是他自如的风格，然后各个方面也都是家居都是给您配好 好的，尤其像您这种刚刚那个买的这个房子还没有做过任何装修的情况下，如果要是有一个那个中介公司然后给您做一个托管服务的话，然后装修的话也是比较划算的。但是其实我们之前也是看过这方面的一些那个像自如，因为我自己也其实也住过自如，然后它这个材料吧其实确实相比较而言和市面上自己如果要是买的话一些材料的话可能还会有一定差距， 嗯， 就是说不会像自己买的材料那么好，对，所以因为它要控制一些成本， 嗯， 然后其次呢还有就是刚才那位朋友说三年的一个租赁合同，其实三年的话其他城市有些地方是五年，但是三年那个合同我个人觉得还是相对比较好的，因为如果要是像有些城市是五年的一个租期的话，中途你假如想自己租的话可能要那个签一个违反合同的一个协议，所以说你可能还有一个违约金的一个问题。如果要是您这边是三年起租的话，我觉得如果让您三年之内确定不那个中间自己住的话，我觉得你还是可以交给自如这边去托管的，主要看您那个后期有没有租住需求。还有一点就是装修这一块，装修这一块的话，因为我之前也问过一些朋友，他说那个这个装修吧可能你后期有的人他喜欢毛坯，有的喜欢就这种精装修，有的人喜欢简装修。像这种装修您后期如果要是想自己住，三年之后五年之后您想自己住的话，你可能还要把之前的那些装修全部都打掉， 嗯， 然后打掉的话可能还会那个有额外的一些费用产出嘛，因为您如果要是一个毛坯的房子的话，您后期装修的话可以按照自己的一个喜欢的一个程度去装修，但是您如果要是想后期再装的话还得把这个装修打掉，所以说可能额外的费用还会有一些支出。 嗯， 对， 反正啊这个装修这事儿啊，之前也说过很多，因为我们节目当中也会讲装修方面的内容。那装修你想就是人家帮你去又不要你钱是吧，那肯定不会用一些特别好的材料， 嗯， 也就是一些市面上比较这个相对来说哈中低端的一些东西吧，就是价格肯定是不高，因为刚才你也提到它必须要控制成本， 对 啊，所以说呢就是如果您打算自己住的话，如果对一些环保要求比较高的话呢，那我估计可能还是达不到大家的需求的。 对， 只是说如果你要是就只是长期租，我以后不都不住了，你可以交给他。 对，而且如果您真的是想长期租给这个中介公司，然后去租出去的话，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平台，因为它毕竟是长期的一个稳定的一个长租的一个品牌。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它会前期对于那个租住的人群也一定筛选，所以说可能不会就是一些那个其他的一些人员就会租到你的房子，所以说比较省心嘛。 反正就是双方都有吧，就是如果你要是说只是租，那你就可以租没问题，之后还想自己住，这装修这事儿我估计可能还得自己重新弄。 那其实成本还挺高的。 对，因为主要是你又变成二手房子之后，不是毛坯啊，二手房子之后呢就是你还得拆，其实拆是一个挺要费用的，还是 对，因为它可能还会打一些隔断之类的。 对对对，好吧，大家呢，如果还有什么样的问题，您可以继续来问啊。我们的公众号，大家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行，那下面咱们说今儿的正题啊，就是来说说这个科技住宅的一些事儿啊。说到这个科技住宅啊，就是最近大家聊的也是比较的多一点，可能也是这几年吧，出来的也会这种消息我们听到的也是比较多啊。我们先来总结一下吧，就是你们所认为的这个科技住宅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啊？ 其实说到科技住宅的话，大家其实这两年才听到比较多，在前几年的话，其实这个楼市的是卖方市场，就是比较火爆，就是大家就是开发商这边不用把这个房子就是做的有什么新意啊，各种科技啊来吸引大家，大家就会去买这个房。但是现在各种政策下来之后，就是这个楼市已经降温了，已经慢慢变成了这个买方市场。所以呢现在开发商这边对于科技住宅这块提出了也很多的就让大家眼前一亮的东西。其实我们也看了一下，在现在北京在售的200多个项目里，我们调查的有100个是科技住宅。有100个是科技住宅。其实我们今天做这节目也让他说也让大家知道一下。200个里边有100多个科技住宅，那大家觉得就这科技住宅该如何去选？因为大家可能对这个某一方面的科技啊，就像新风啊各种的这种科技，大家不是很了解。这次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它有什么好的，还有一些有会出现什么问题以后。 对，教大家怎么选这个科技住宅。 对对对，就是说大家都说是科技住宅，但是比如说到达了什么样的标准才能叫科技住宅？ 对， 还有就是哪些是属于这个科技住宅里面的这种范畴的？那之前我们比如说。以前说像什么这种新风系统哈，但是现在已经很普遍了，是不是它还能算到新风这个科技住宅里面去？另外像这个指纹锁是吧， 它是不是也能算到科技住宅里面去、嗯、就是有没有这样一个标准，包括它的特点是什么啊？ 包括这个科技住宅的话，我们前期选题的时候也是对于这个科技住宅有一定的那个就是筛选嘛，到底什么样的住宅它算是高科技，它算是科技住宅呢？ 嗯， 是那种就是看起来那个很华丽那种智能家居，然后一些那个红外线的等等的一些措施，很高大上的一些科技在里面的住宅才算是科技住宅呢？还是说是一些很人性化的设计，很小的一些点的一些在里面的贴人性的一些东西在里面才算是科技住宅呢？ 我觉得还是要智能一点算科技住宅吧。 其实我觉得可能科技住宅在很多人眼里就刚需的人群里面没不需要很高的成本， 嗯， 就是一些贴合人性化的一些设计，然后成本又控制的还可以，但是有些科技因素在里面，我觉得是符合很大众很需要的一些并且也符合就是比如说一些这个系统一些科技一些理念正好符合当下的一个情况一个环境因素符合所有的这些条件的住宅就叫科技住宅、 嗯、 我觉得。 那我们也来汇总一下这个科技住宅的特点啊，能哪些特点我们就可以说它是科技住宅了呢？嗯，第一个我看好像有一个各种什么冷暖系统是吗？ 对对对，这个其实就是简单一点说就是咱们之前的地暖， 嗯， 现在就是顶层啊还有咱们那个地上都会铺这个地暖，像是咱们以前铺的那个地暖呢可能就是管子稍微有一点粗，就是如果出现问题的话就是很难处理，而且一漏水的话你这个如果是铺的地板的话大面积的泡，然后我们之前就看了一下现在的说这个地就这个地暖啊这冷暖系统它现在铺的都是那种特别细的那种小管，相当于就是毛细血管那种，没那么细啊，就相当于对比就是血管跟毛细血管的区别， 对 特别细。 对我觉得星辰这个比喻很恰当，就是整个楼栋就像是一个人的身体，然后里面的一些管道就相当于人的血管，然后水冷水和它地下有一个那个水泵，所以说整个系统的话就像是一个循环的一个。 对对对，其实这个大家肯定不知道为什么从地下。这个就像咱们就以前就是可能以前没有冰箱的时候、 嗯、 以前没有冰箱这冬天夏天、 啊、冰 对冰窖冻西瓜对不对，这就是冬暖夏凉嘛，地下他们这也是这个就是在地下这个用这个地下的这个水冬天是暖的然后夏天是凉的，用这个水来保持咱们这个就是房间里的这个恒温， 嗯 对。但是我们也看了一下，虽然它是保持了这个恒温，但是就是如果发生了问题，就是它这个管道就会很麻烦。 嗯， 就虽然它是很细的小管，如果它坏了之后，它也会漏出很多的水的。就这个，所以咱们要后期 怎么办呢？它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解决的方式和方法呢？ 对，之前我们去看了几个项目，都是物业这边会给大家维修。会给维修，但是也没有说就是终身维修。 嗯， 对，其实这个管道的话，更强调的是项目的一个质量，因为你前期管道的话，如果质量不过关，可能用几年就老化了，就会因为它一丁点的一个小管，因为它很细嘛，丁点上小管出现漏水情况，您可能整个天花板您都得那个重新再装一下，所以说成本也会很高。 嗯， 所以说这个对于管道的一个质量要求会很严格。 对对对，就像说那个成本，其实它这个就是因为这个是24小时运转的嘛，就像说整个楼体就像一个人的这个血液循环系统，它是一个整体，不能说咱们不在家就可以把这个停了，这个是整个楼体一起运作，就是这是24小时运作，其实还是成本有一点点高的。 嗯，也就是说这种的话简单来说就是之前我们的那种地暖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是吧？但是具体它是不是能够长时期的比如运行下去，这还得看以后的这个市场的检验，是吧？ 对，其实也是这两年嘛才提出的这个就是现在这个新的这个特别细的这个管子，我们也是最近才看到的。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不光是给大家来说一下现在都有哪些高科技哈，另外也是希望大家在选择这种科技住宅的时候也不要完全的被这些开发商们所忽悠。 对对对， 就是、有些东西大家还是要分析一下，比如它是不是会有以后的这种质量问题，到时候出现了怎么办，是吧？ 对对 对，尤其有一些中介他可能会忽悠你啊，今天315了，收收黑中介，就有些黑中介会忽悠你说，哎，我这个楼房嘛，它一年365天不需要你开空调，不需要你有地暖，不需要什么中央空调，然后一年365天都是恒温的，这个时候你就要真的是考验一下，因为这个项目目前还没有交房，肯定都是期房，您肯定要是。有一个敏锐的一个观察力去看一下这个房屋它的一些质量，包括一些之前项目做的一些情况，因为它肯定有前期的一些项目，就交房的项目去查一下它是否之前做的所谓的一些那个365天恒温系统是否是真正的 和之前说的一样的达标的。 嗯，这还有一个就是说这恒温就是24小时恒温，现在大部分的都是你不能调节温度，所以说这个跟个人感觉还是有关系的。如果你喜欢冷一点的，就像我吧，我就喜欢17、18度，我们家就是比较凉一点。像如果喜欢26度左右的，那可能这个就是好一点，因为无法调节温度，它这个。 嗯，所以说到这个温度这事儿，我看到还有一种就是科技住宅，就是说中央的这种冰蓄冷系统，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节能的一个系统？但是这个会不会有一些什么隐患之类的？ 对，这个也是现在刚提出来的。这个就是其实这个隐患还是要大家住进去之后才知道。我们其实去看的话，我们其实听销售说，我们也感觉哇，好高科技啊，非常棒这个。但是后期会出现什么问题的话，这还要时间的检验一下它这个。 跟大家说一下，这是什么东西啊？就是它用深夜的这种低价的电来去储存能量，白天释放，然后为社区啊什么集中的这种冷暖供能啊什么的，减少住宅的一些空调的运行这种费用。但是我就想了，你说它用深夜这种电去储存这种能量，那如果万一比如说什么时候用电多了用电少了，那会不会就出现这种没有了，或者是突然一下就跳闸了这样的一个事儿呢？ 这个的确还可能发生这种事情， 所以也会有这种隐患。 对对对， 是吧？ 也是现在就是没有时间去检验这个，其实很多的科技的这个系统啊，大家还不知道到底能适不适合咱们去使用。 对，但是它的其实一个出发点是比较好的，因为其实 出发点还是很好的。 对，它是大量减少了与传统住宅的一个空调运行费用，大概减少了30%到50%。因为大家也知道，其实空调的话，如果要运行起来，尤其你是中央空调的话，整个的一个费用、一个电能可能消耗也比较多。对，它如果要是减少30%-50%的话，对于咱们老百姓的话，确实会减少一些生活成本。 那比如说像它这种，那还会有一些什么供暖啊这种吗？还是直接就用这种中央空调来做了呢？ 直接就他们就现在的就是这个科技住宅基本都是用这个地暖啊中央空调这个控制，基本就没有那个咱们老式的那种 暖气了。 对对对 啊、可是我真的觉得还是暖气比较的舒服一点。 那个可调节嘛，是冷了、 啊、 开一个，热了关一个。 对对对，反正我还是觉得这个暖气相对比较好一点。 对，说起来好像北京这块暖气好像是延迟了吧。 对对对，说延迟了5天，那就到了20号。 20号， 对 对、 大家 要注意 享受几天。 对 所以今天我们虽然说的是关于科技住宅的事儿啊，当然我们也会把现在所能有的一些科技住宅的一些东西跟大家来分析一下，有它的好处，当然也有一些需要我们值得注意的地方。那大家如果去看一些这种新盘的时候，如果他跟你聊到一些科技住宅，希望大家心里也有个谱， 对 吧？那下一个呢，就是这个空气的调湿系统。这个是调节这个加湿什么的吗？ 对对对，这主要就是恒温恒，现在提倡的都是 恒温 恒 湿。 恒温的话就是咱们之前刚说的那个，恒湿的就是咱们说这个就是这个新风系统。新风系统达到这个恒湿。 不是不是，那是新风，这是那个这是加湿的这个。 这应该是，对啊，这应该是加湿器类的。 对对对，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在北方的话一些住宅比较普遍，在南方比较少，因为南方的话本身它就很潮。 对。 会出现那个房屋，如果而且你再弄一个这种那个加湿器的话，房屋可能会就是出现发霉的情况。这种在北方比较多，因为北方的话天气比较干，然后有些人的话他会在自己的家里面安装一些类似于刚才咱们说的这个空气调湿系统。这个是可以那个加湿除湿，然后与中央空调系统的那中央能源系统的环境呢，湿度调节也是更方便、更健康，也是比较舒适卫生吧。 其实说到这儿，我老是有一个疑问啊。当然，这个也可能是因为不太了解，就是无论是我们所说的现在的这种中央空调的这种新风系统，还是说咱们说到的这种这个调湿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啊。这个卫生它怎么去弄呢？就是我老是担心这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尤其现在已经有过那什么中央空调哈，我老觉得这个它那个上面排风口，因为它是密闭的嘛，你自己在屋里头，就是你不可能去擦这个管子，然后呢，这个物业呢，他也不可能天天每个人上你屋里去给你弄，所以我老觉得这个东西会不会常年下来，它里面还是会有一些灰尘。 对，其实我之前也有这个方面的顾虑，因为毕竟是中央空调嘛，可能你整个楼栋的一个空气进行循环的话，可能造成一个就是不舒适，或者是一些那个一些其他的一些病毒、细菌等等的一些污染。其实我后来问了一下，其实有现在目前市面上的一些科技住宅的话，它是单个户型的一个。这是一个换气、一个通风的一个效果，等于说你可能进入到你自己家户型，就是自己房间里一个空气的话，是对外进行一个空气循环的，不是说整个楼体一个上下循环。 就相当于还好一点，是吧？ 对，肯定还好，因为你是自己家那个做一个那个换风的一个效果，不是说整栋楼一个上下循环这样的话， 嗯、 肯定可能上面的到那个。这个空气循环到下面，然后下面再下面，那肯定就是不行的。 对，哎，那像他说的这种空气的调湿的这种系统，它也是一个屋子一个屋子单独的吗？ 对对对，是这样。 嗯、 因为它可能如果要是上下的话，容易滋生细菌之类的。 对，我也是这个意思。今天我们跟大家聊聊这个科技，现在我们出现的一些科技住宅啊，那大家呢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下面一个我看到就是这个铝窗以及中空玻璃系统。哎，现在还要用铝窗吗？铝的这种性能，它会比我们现在所说什么断桥铝窗户要好一些吗？ 其实这个铝窗的话和这个中空玻璃，中空现在其实市面上比较多的还都是中空玻璃了，基本上普遍的话现在科技住宅都是以三块中空玻璃。大家要知道这个中空玻璃如果要是两块的话，其实隔音效果没有像特别好，如果是三块的话、 嗯、 它的隔音效果的话相对比较好，会隔绝一个外界的一个噪音。但是其实如果要是窗，不仅是窗户的一个中空玻璃的一个系统，如果要是上下，我觉得隔板之间如果要是做得不好的话，可能会出现外面的噪音确实是隔绝了，但是你楼上和楼下的噪音可能还解决不了、 嗯、是个问题、啊、 对，会出现楼上那个滴滴答答答跑来跑去，然后搬桌子搬凳子装修之类的情况，也我觉得是也是挺普遍的。 嗯嗯嗯，所以就是现在这个做的更加的厚实一点，就隔音效果更好一点、 嗯、 啊，看还有一个叫做同层排水系统。 对对对，其实这个同层排水系统是我看了这么多项目最喜欢的一个科技一个点。它这个就是它这个排水的这个管道没有在咱们的这个屋子里边， 嗯， 是在咱们这个板楼的外边。所以说就是它就是晚上，现在咱我感触最深的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上边一冲水，哗，声音挺大的。 对，因为现在的这个楼，比如说塔楼也好，或者是你们板楼，它都是一根管子嘛， 嗯， 就是整个有一个主管道嘛， 对对对， 然后呢每家每户再有各自的一些管子， 对， 所以你上下它排水的时候都得通过这个不同的层。 嗯、对，如果要是那管道坏的话，那问题就大了。 对对对对 对, 对。 其实它这个管道就是安放了它那个板楼的外面，但是也有一个问题。现在有一些开发商会把这个它安装在外边这个面积也会加到你的这个公摊面积里边， 嗯， 你的面积相对也就变小了， 变小了， 对，使用面积变小了、 啊、对，这背着包这边沉，我觉得是吧，羊毛出在羊身上、 嗯、 当然这种如果它做的比较好的话还是可以的，因为它管道不穿透楼板嘛、 嗯、 所以也就比如说你上面那户和下面那户它自己各自冲水的你其实是听不到的、 嗯、对，增加了舒适性，这个 嗯，静音嘛， 嗯, 嗯，最后一个我看到的就是智能的家居控制系统，这个好像之前我们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对对对， 关于这个智能家居控制系统呢，其实也是我们科技住宅的一个标配啊。尤其市面上的话，很多项目确实现在已经所谓的智能家居，包括安保系统，包括一些那个智能的红外线控制系统，还有就是你在外面可以控制家里的一些水温，还有暖气，还有电，所有的一些东西，这个智能系统确实也是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并且我们之前做了一个调查，这个调查里面我们关于科技住宅的所有方面里面，其中恒温恒湿科技住宅、科技智能家居还有新风系统是占比比较高的，也是大家关注比较高的、 嗯、 那具体怎么样的智能家居才算是科技住宅呢？ 这个我说一下，就因为那天我去看那项目，就是那个销售也跟我说了，就是你用你的手机就可以来控制，就你整个屋子里的灯啊、 嗯、 电视啊，还有那个就是窗帘啊，都可以控制。但是也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声音太大，或者你这个因为主卧还有你的客厅或者你次卧都会有这个系统，如果把门都开着，你声音大一点，系统再都开着，你就会控制整个房间。 嗯，就一按咵全起来了。 对对，全起来了。对、哦、这也可能是智能设计的这一个现在的一个缺陷。 嗯， 对，其实我觉得我理解的这个智能家居吧，先从门说啊，门这块也是大家所关注的，因为涉及到那个自己家的财产安全。这个门很多现在那个科技住宅的话，基本上门都是不是机械锁，而是电子的安全，就是那种密码指纹锁，就可以输密码、 嗯、 对，它有很多的那个措施吧去开这个门。 嗯， 首先它有那个密码，你得输密码进去、嗯、然后其次你有指纹， 嗯， 然后还有一系列，比如说那个它后面还有一个安钥匙的一个钥匙横孔，确实藏得很隐蔽。但是我后来就问他了，如果要是你又没带钥匙，然后你正好你这个智能密码锁还恰巧没电了，那你怎么办？这个问题确实也是我之前我一个同事也遇到过，他家里就是这种智能的一个密码锁， 但是突然他有一天回去的时候发现他家那个密码锁没电了，然后突然就进不去了， 嗯， 这就很尴尬了。然后我现在也是咨询了市面上现在所谓的一些智能密码锁到底是如何破解这个，目前来说还没有一个比较好的措施去避免这个情况。现在目前比较好的就是说可能是快没电的时候他会提前给你警报，还提示马上快没有电了， 嗯， 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通过你手机连接你手机的那个APP， 然后可以检测到你这个密码锁的一些电量。 嗯， 就目前来说就可能是还不是特别完善。 对， 对，所以就不要出差了 还是那个 没有，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随身还是带把钥匙 钥匙还是必不可少的。 对对对，因为你比如说你哪怕这个没电了，你钥匙还是能开得开的。 对 对吧，当然我觉得现在就是它会提前很久就会闪灯嘛，或者说它会提示你没电，那你赶紧更换吧。 对对对 对， 对，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跟大家说科技住宅，其实也是跟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然后也分析一下它其中的利和弊啊。 对， 那大家自己在选择的时候呢，你心里就有个谱了。像刚才咱说到这个智能家居啊，其实我个人倒是觉得有一些呢对于现在人的生活来说没有什么太多用啊，就属于那种鸡肋型的。就刚才你说到的那个，就是手机一控窗帘全开了或者是什么的那种，我觉得挺鸡肋的。除非是那种大的别墅啊，比如说有的那种挑高的房间，那上面你可能你自己手拉的时候你够不到啊，那这个时候其实是需要一个这种电动啊，或者说是一种遥控的。但是你说就咱们现在这个家里的平常三居或者是最多四居一居两居这种，该开拉窗帘的时候您自己上去拉一下不得了 对对对 对吧，我你说我到时候还非得我先找个手机先找到我那个模块，找到模块之后我再摁一下啪再开，你说累不累啊 对，其实这也是大家买的时候也考虑一下这到底你能不能用上。 对，我觉得还是要看个人，就是比如说 看家里情况。 对，你自己像我自己就觉得说我拉一下这挺好的，我也不费什么事儿， 嗯， 而且你不能说天天我什么都不干吧，我连扎个窗帘都不拉， 对， 太懒了也。 而且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咱们现在改善偏多，就是因为家里有老人嘛，老人用这个的话还是比较麻烦，他要去学还要看说明书， 对对对对对， 这个就特别的麻烦。 对，所以还是要根据个人的需求。但是我是觉得比如指纹锁还是很必要的， 嗯， 因为指纹虽然说你刚才咱说有一些这种换电池的问题， 嗯， 但是我发现很多的老人就是经常忘钥匙， 对， 恨不得一个月拉个四五次，然后孩子们还得给他送钥匙等等啊。 对对对， 所以这个是个问题，就是如果你有指纹的话，那老人可能就会简单很多。 对， 对，其实 毕竟这换电池还是个小概率事件。 对， 对， 对， 对， 对，确实是。所以像指纹锁我觉得还是比较靠谱的。 其实之前也咨询过，这个如果你开不开了可以联系物业， 嗯， 物业这边可以帮你把它打开的。 嗯嗯， 对，包括对，就是那个这个门的安全的话，包括其他窗户的时候有一些那个家居品牌，有一些那个开发商他也会在玻璃旁边设置一个报警器，如果要是您家的玻璃被砸碎或者是恶意就是从外面开窗的话，他会起一个报警的作用，然后直接会联系到物业， 嗯， 物业会第一时间赶过来，然后保证您家庭的一个财产安全。 对 对， 另外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挺鸡肋的是什么，就是那个比如说你一遥控家里的一些这种电器，它就能自动比如说给你保粥啊或者什么的，这种呢就是虽然说可能会节省一些时间，但是我其实觉得还挺有隐患的， 嗯， 万一比如说这个火它就有点稍微有点失控， 对对 是吧，你要万一这个着火了或者是怎么样， 嗯， 我觉得还是挺，或者电突然有些什么样的问题，我觉得还是没人不在家的时候还是不要弄了。 对， 就是吧，我是有这些担心啊， 嗯， 所以这个大家还是自己去考虑会不会有这种问题啊。 嗯， 对， 好，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上半段先聊到这儿，那下半段我们继续来说说这个关于这个智能家居啊，包括科技住宅的一些事情，大家也可以畅所欲言的聊一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 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儿跳舞。 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呢是多云转晴，局地扬沙，偏北风4-5级，阵风的7级左右，转2-3级，最高气温呢12度，最小相对湿度呢15%。那今天夜间呢是晴间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呢-1度，最大相对湿度呢60%。那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呢是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扩散，空气的污染气象条件等级呢是1到2级。来关注一下双休日的天气。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呢，本周双休日期间天空云量多变，气温呢也是比较的稳定，最高气温能达到10度，比较适宜假日出行和户外活动。具体预报，周六呢多云转阴，北转南风2-3级，最低气温呢最高气温是10度，最低气温是2度。周日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2度，最低气温呢2度。我们代表预报编辑舒玲，感谢大家的收听，祝您一路平安。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我们还是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房产当中的一些问题啊，主要聊聊这个科技住宅当中的一些优点还有这个缺点什么的哈，哪些可能比较鸡肋，大家自己在选择的时候呢可以多多这个了解一下。那今天我们还是请来了我们的两位老朋友哈，都是来自搜狐焦点的，一位呢是星辰，你好。 大家好，我是星辰。 另外一位呢是胡涛。 大家好，我是胡涛。 记好了我们的联络方式，大家呢可以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有朋友问我们节目的直播和重播的时间啊，再跟大家重复一下，我们节目呢是每天下午的2:30到3:30啊，这样一个小时是直播的时间。每天应该说晚上的周一到周五的晚上7点到8点是我们的重播时段。那周六日呢是半个小时，是7点到7:30啊，是我们重播时间。关于节目的安排呢，就是每周三和周日我们来说装修的内容，每周六呢我们来说这个房产法律方面的内容。那其他的比如说其他的周一周二还有周四啊周五，我们都说的是房产方面的一些内容哈，那大家呢也可以根据自己喜好来收听，当然我们特还是希望您天天都能听我们节目哈哈。对，好吧，那我们先进入今天的安居快讯啊，一会儿我们再来回答一下大家发来的各种问题。 权威的房产政策，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安居快讯，来看一下第一条信息。北京二手房交易呢是越来越多了。那昨天呢，我们结合了一些中介哈、给的一个指南，发布告一个报告，说如今二手房的这个成交量呢，已经远远超过了新房，而二手房装修呢，占比大约是70%。 对对对，其实这个北京二手房占比的确是越来越重了。就是自从2009年开始，就北京的二手房的成交量就已经超过新房了。 嗯， 像那个16年北京的二手房的交易占了这个74%，这个相当于占了2/3的份额，就是在这个房产交易这块。其中呢有58%呢是在2000年以后建成的房屋，就差不多占了40%的房屋就房龄超过了17年。其实我们也就说，就是今天早上我也看了一下，就是咱们现在二手房的这个又下降了0.4%这个价格，二手房的成交呢这个月也是很多。所以说就是因为二手房成交了之后需要装修，所以导致了咱们现在这个说二手房装修占了70%，也像咱们看节目刚开始的时候那个网友问的那个问题，也是说就是而且就是说咱们这个房子二手房买完之后咱们要装修一下。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咱们现在像有二胎呀、或者父母一起住啊，对于房子来说会有一些就是装修上的处理，就是打一些小的隔断，这种的就是方便自己居住。所以说现在这个装修是越来越多了。 没错，肯定的，因为现在二手房啊，毕竟这个每个人的生活习惯都不一样。 对， 你在拿到一套房子的时候，除非有一些特殊原因啊，可能比如说钱不够了呀，或者是着急啊，那我先入住了。只要是大家有时间啊，大概都会这个把自己这个房子重新再装一下，根据自己的需求。而有的二手房确实挺老的，咱知道刚才有朋友说老破小是吧？ 对， 你看那70-80年代的房子，好多可能都需要，可能电线的这个不太够用了呀，或者说是一些其他的老化了呀，多多少都要会装修的。 对，而且从目前北京市场的新房来看的话，基本上现在卖的很多都是精装修。我们之前做过一个调查吧，就是大家那个买新房的时候更注重是毛坯交房还是精装修交房更好。 嗯， 其中有78%的人呢觉得是精装修交房的好， 就简单省事儿是吧？ 对，精装修交房的话我省事儿啊，最后不用那个再去找一些家装公司啊等等，还有定装修这些的， 嗯， 可能住的也稍微晚一点，周期也长。 嗯， 所以说现在可以就是很多新房现在都基本上是精装交房嘛。 嗯， 所以说造成了这个二手房的一个装修占比占到了70%。 当然我还是喜欢毛坯房。 对， 我可以想自己怎么装怎么装，只要我可能自己对环保要求比较高，我老觉得这个装修就是开发商做的那些房子不能达到我的要求。 对，你也可以考虑后续一些那个现境房，很多都是毛坯的，你可以考虑一下。 对对对，要不然我你看我拿到一精装房我还得给它拆了。 那成本就更高了。 对对对对对。好，我们来看第二条这个信息哈。第二条信息说的是呢，根据中国的指数研究院的一个统计数据，说目前呢，今年北京的成交经营性的这个土地呢，一共是23宗，比去年同期成交经营性土地多了5宗。那从土地的供应节奏来看，2017年呢，北京年内啊，土地供应已经达到了86宗，刷新了一个最近4年的一个最高。那在加入企业自有土地供应之后呢，预计2018年北京土地供应有可能是位于高位的。 对对对，其实今年这个成交的这23块地，其中有18宗是那个住宅用地，分布在这个通州啊、门头沟啊、平谷、大兴、丰台、朝阳、怀柔、昌平、密云这些地区，然后均是共有产权和限价房地块，这个大家去关注一下。其实说就是成交的这18块都是这个共有产权和这个限价房地块，所以说这几个地区以后可以就看一下会有这个共有产权还有这个限价房的上市。对，然后其实 还有什么？没关系，没关系。如果要是没有特别合适，我们再来先说下一条。下一条说的是近年来全国呢多个这个地方的这个住宅的土地的使用权到期的这个事件呢，也是引起了社会的一个高度的关注吧。那为此呢，这个全国人大代表啊，还有我们的一些教授吧，也建议说，在这个中央层面，由国务院国土资源管理、城乡建设、法治等一些这种部门呢，共同来研究土地使用权到期之后如何来自动续期，同时呢，是否需要房屋所有权人再缴纳土地出让金等一些问题，并且尽快的来提出成文的一些法律的建议稿，然后呢，向社会呢来去公开的去征求意见，彻底打消人民群众的这种疑虑吧。就是7年之后到底怎么办？ 对，关于70年产权到期之后，也是大家现在很多人关注的一个问题。但是就目前来看，成立商品房以后，然后商品房到期的70年产权房子到期了，目前还没有。然后，北京也目前来看没有颁布任何关于70年产权到期以后如何续期的一个政策。 嗯、 但是呢，从全国来看，之前在深圳去年的时候，深圳有一个有一个楼吧，它是那种20年、30年、40年、50年产权都有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产权的一个楼房吧。 还有20年的是吧？ 对，有20年产权。 20年是属于什么产权？ 也是那种商业的 商业产权。 对对，也是商业产权。然后20年的话，商业产权它之前是到期了以后，是怎么延长一个土地使用年限呢？因为大家也知道，其实你如果要是房屋的话，房屋它本身是永久的使用权，对于您来说，因为房屋永远只要它不倒，永远都是您的。但是土地的话，它是有产权年限的。如果要是这个产权年限到期了以后呢，这个深圳这个楼房当时是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政策，就是。可以补缴地价数额为公告基准地价的35%，就是说您可以那个，就是缴纳一个35%的一个地价的一个基准的一个地价，所以说当时就是，而且这个地价的话是需要按照一个年期一次性支付的，当时有个这样的政策，但是从全国来看还没有明确的政策说以后50年或者70年产权这种大产权的房屋到期以后如何续费。 嗯，相信大家这个不用担心啊，因为呢这个70年产权的房子现在这尤其是这种住宅都是咱们老百姓在住嘛，政府也不会说到期了之后说这个我就把房子收回来了，或者说我要再付一个很高的一个价格。你才能住，一般不会这样的，肯定还是会积极的适合大家的一些这种需求的这种人性化的一些这种方式和方法。 对，参考之前的一个土地到期的一个情况的话，我觉得北京这边的话，以后关于土地一个产权到期的一个规则的话，也会慢慢完善。 嗯，好，来看下面一条信息。上海市的公益金管理中心呢14号发布了一个公告，说现在呢持有住房的人呢都人均住房的建筑面积呢不高于36.7平方米，才能符合这个上海市购买第二套改善性住房申请公积金贷款家庭的条件，就是他把公积金贷款的这个面积算进去了，其实更严了，应该是 算了一个限定吧。其实关于那个北京和上海这个公积金贷款的一个条例的话，北京是相对天津还是稍微有一些那个不是特别严格的，因为北京这边的一个公积金贷款政策是，您前期如果要是买首套的时候，把公积金贷款的数额全部缴清、全部缴完的第二个月， 嗯， 然后就可以再买二套， 嗯、 然后也可以用公积金贷款、 嗯， 但是呢，可能要按照一个二套的一个首付比例，如果要是您非补宅的话，需要交纳80%的一个首付。 嗯， 对，所以说这个公积金贷款的话，我觉得数额也是挺高的。 嗯，对，当然好像它没有规定这个面积嘛，对吧？ 对，北京这边还是没有规定面积，但是首付高。 嗯，对，首付高。好，来关注一下这个最后一条信息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呢，近日印发了一个2018年的安全生产工作的要点，要求呢有效的防范和坚决遏制重特大的一些事故，严格防控较大事故，减少事故总量，促进住房城乡建设系统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好转。 对，其实这个就是五个工作要点，就是说的这个，其实一条是要求那个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和有关单位开展这个建筑施工安全专项的治理行动，还有一个是加强市政公共设施运行安全的管理，还有一个是加强那个城市房屋的安全管理，最后是那个还有一个是加强农房建设安全的管理，还有一个加强那个城市管理的监督这块。 嗯，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哈。大家呢如果有什么关于这个科技住宅的一些问题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大家呢可以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好的，那下面呢我们继续来说这个科技住宅哈。那我们也来说一说这个科技住宅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吧。然后刚才我们在说上面的一些大概其实简单的聊一聊我们所担心的一些事儿啊，那在下面我们还是来总结一下。第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地源这个热泵的这种系统，昨天其实还有朋友来问的，说哎呀我们家那水压不太够， 你说我要加一个泵呢怎么样哈？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可以加，没有问题。但是呢，可能会有这个热泵啊，会有时候不工作的状态，就是可能它不是，因为你要老开老开，它可能会出现一些小问题啊。 对对，也是像现在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科技住宅呢，它这个也是24小时运行的，这也是这缺点的系统成本是有点高的。然后呢，还有第二个就是这个，不能调节温度啊。对，这块的确是不够人性化，对于咱们刚说的第一个问题。 嗯，对，像那个热泵的这种，大部分它这个温度是多少啊？它自己会定一个是不是？ 对，像咱们这个恒温的话，就是在26度，基本都是在26度左右。 26度， 对对对 啊、 嗯。 但是所有人都觉得26度是一个合适的温度吗？ 对， 我是觉得18度。 对，其实每个 人 对于温度的一个把控的话，每个人觉得可能舒适温度不同，有的人觉得温度高一点舒服，有的人觉得温度低一点舒服。 嗯， 对， 好的，来，我们来看第二个，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这新风系统，这个现在我觉得还是比较的普遍了啊，因为这个无论是大家就是当做科技住宅也好，还是说我们这二手房装修也好，这个新风系统还是因为这个雾霾天的问题，大家还是都考虑进去了。 对，其实这新风系统优点还是比这缺点比缺点多，缺点的话就像刚才亚姐说的这个像担心就是清理不到位，会里边会有什么那个细菌之类的，其实这个是担心比较多的，其他的还是优点还是不少比较多的。 对，因为毕竟大家前两天也感觉到了北京的天气的话，雾霾指数 PM2.5 还是比较高的，如果要是这个时候您开启家里的一个新风系统的话，对于您屋内的一个空气清洁也是换风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措施。 嗯， 对， 所以我也建议大家就是在二手房装修之前改动之前哈，一定要把这个新风的系统加进去。以前大家总觉得没有什么关系啊，但是现在近几年大家其实这种认知度还是比较高了啊，把它算进去，无论是您是采用这种走管子的形式，还是说我只是在窗户上做，还是说其他的一些关于新风系统这种形式但是还是要提前打进谱去啊。 对，尤其像家里有一些小孩的话，因为小孩本身的一个免疫力就没有成人的那么抵抗力没有那么好，所以说小孩他比较敏感，然后还是要家里安装一个新风系统比较方便。 嗯，第三个这个遮阳系统，我倒是觉得有一点小鸡肋。 对， 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啊，这个遮阳系统啊。 其实这个遮阳系统的话，主要是一个起到它重点的作用，大家可能会觉得 挡太阳呗， 挡太阳呗，就是家里不用安窗帘直接可以挡太阳。但是它其实还有个作用，就是说它可以白天吸收阳光热量，然后转化为家内的屋内的一个温度，等于说你家里不用开地暖，不用开空调，你就可以把外界的一个温度吸收到一个屋内，这样的一个转换。对，它还有这么一个功能。 嗯，然后那它这种功能是说我随时想释放就释放吗？还是说它必须我白天弄完了之后晚上我给你转化出来呢？ 它是那个白天的时候自动的吸收热能，然后夜间的话会给室内的一个温度进行调节。 那如果我不需要呢？ 不需要把它，其实它这个 是关掉吗？ 也需要的时候把这个，它这是往下拉一点点， 嗯， 往下拉一点。不需要的话把这个推上 去。不是，我不是说这个意思，我说的是刚才我们一直在聊这个热能转化的这个问题吗？ 嗯 哦、对，就是如果我不需要这个热能去转化怎么办？那我就把它全关掉吗？所以我觉得特鸡肋。 对， 对啊。然后那你说，如果转化了之后，如果说这个温度又不够，那我是不是还再得补充一些空调啊，或者是什么的呢？ 还要开空调， 对吧？是不是？我就觉得还是有点积累的。 对，而且它本身造价也应该也比较高。 嗯， 对 对 对。然后我倒是觉得，这个如果想遮阳的话，现在其实装修当中有很多可以改变的，比如说有那种百叶窗。现在很多的装修案例当中用这百叶窗用的比较多。之前呢，可能好多年前吧，大家觉得百叶窗可能是比较低端，但是现在很多百叶窗做得很漂亮了。 对 啊，然后呢你可以用各种样的一些形式，比如说你用的时候你就可以给它弄下来，不用的时候呢就给它弄上去哈，这样的话呢也挺省地儿的，比窗帘可能要省地儿一点，然后但是也能起到一定的这种遮光的效果，装饰性也不错，而且很便宜啊。我觉得这种还是比较合适的。 对对对，其实像那个刚才说了那个客厅还有那个卧室，咱们说一下卫生间吧，因为卫生间的话也是大家平时起居一个重要的场所。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最近听到一个比较很有科技感的一个智能家居叫魔镜。 嗯， 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说，大家卫生间基本上都会有一面很大的镜子吧。 嗯， 普通的镜子我可能只是照一下，平时那个梳理头发，或者做面部保养用。但是这个魔镜呢，它是里面安了一个那个计算机系统，就是说你可以在镜子上面，然后有一些系统可以放音乐， 嗯， 然后放电影，就是你洗澡的时候可以一边听音乐一边看电影这样。 嗯， 另外它还有个功能，就是说它可以通过人体的一个体感，然后检测出你的一个身高、 体重、还有您的一个那个脂肪各个方面的一些那个健康的一些指数， 就跟那现在那个脂肪秤似的那种，是吧？ 对对对，它就可以直接给你检测出来。这个我觉得还是很有科技感的， 还挺逗的。对，天天的往那一站的给你算。 对，而且像我觉得这个的话，在都市一些年轻人就是很爱好健身这一块，应该 还是比较合适的， 对，比较合适的。 就这个相对于你这个身材比较好的人很喜欢，要像我这比较胖的人，我天天站着，天天提醒我脂肪高了。 我这样提醒你才能。 才让你有动力嘛，是吧？ 对啊，动力减肥啊，减肥就是身体的一个体能。 对，来，我们再来看看下面一个，就是这个中空系统。 对 啊，这个和窗户上我们所说的那个中空玻璃不是一个概念吗？ 啊，一个跟 是一个概念， 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那个，就是把外边的音隔了，但是咱们这个上下层的音如果传到下面还是放不出去，还是有噪音的这个。 嗯啊，就它可能还会有另外的一个附加的一些功能。 对对对， 第五个就是关于这个外墙保温啊。那这个外墙保温呢，可能我觉得这个也是不是应该是物业或者是开发商他们来做的一些事情。 对，像一些老小区的话，大家应该知道观察过外面的一些外立面，基本上都是一些涂料。然后现在的一些新小区的话，很多都是一些瓷砖，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那个建筑材料，然后达到一个内部保温的一个效果。其实像现在的一些科技住宅来看的话，它可能像区别于以往的一些瓷砖，然后利用了一些其他的一些科技材料的话，做一个楼体的一个保温效果，整个楼体的一个温度也会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控制。 好的， 这个您看项目的时候可以问一下那个售楼处的一个中那个销售吧，问问他那个外立面是什么样子的，是不是一些绿色节能的一些科技产品。 嗯，好的。下一个就是同层排水啊，那这个咱就不多说了啊，因为这个之前我们聊过。 嗯， 那我们这边有朋友来问啊，就是那我购买的时候我应该注意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吗？ 嗯，其实就像地暖这块，地暖这块就需要问一下，就是它后期的维修，后期的维修物业这边是怎么给大家处理的，这个一定要问一下，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因为像其他那几个科技的话，如果损坏了维修的话不会对你的生活有什么影响，但是这个地暖如果坏了，你的地板基本上就都会泡了，所以说这个是比较重要的，要问一下那个销售这个是怎么处理后期物业。 对，另外您选择这个科技住宅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这个开发商是否是那种具备建造科技住宅的一个丰富经验的一个品牌开发商。因为很多开发商，因为现在不论是北京还是全国来看这个科技住宅吧，大家都在打这个科技住宅，但是呢，他的一个是否有一个能力去建科技住宅，是否有丰富的经验去建科技住宅，都是您评判的一个标准。 嗯， 对，所以说还是要看一下之前有没有过其他的一些科技住宅项目可以去参考一下。 对， 对， 对， 对，就像刚开始说的那个，我们调查了100家是科技住宅，所以说这里面就不乏会有那种就是挂羊头卖狗肉的这种，就是不是很科技但是说的很科技， 就是比较噱头嘛。 对对对对对。 嗯，然后另外还是说它是不是真的能够让大家觉得是一个高科技的一种享受，而不是说我们可能花了一个大价钱买了个玩具然后你就在那儿去上屋里玩去了那种。 对对对。而且您在后期住科技住宅的时候，其实关于生活上也有一些比较注意的地方。首先你一定要看一下这个科技住宅你房屋的一个说明书，现在住房子都有说明书了。 嗯嗯， 对，因为它可能会在那个您的天花板上或者地下有一些管道或者一些线路，所以说您在平时如果要是做一些挂件或者是换灯的时候可能会触及到上方的一个管道，如果要是触发了一些管道的话， 对对对， 可能会 水帘洞了，就 水帘洞。 对，就其实就刚才说的就是那个房顶还有地下都是那个地暖这块的，所以说如果你安灯的时候把那个管道打坏了，而且你这个开发商没有用那个特别细的那种小的那种管，是那种比较普通的粗一点的管的话，如果您打坏了那个水流下来的话，真跟下雨似的，如果打的也比较多的话。 有一个朋友就问啊，说这个到底有没有一些这种标准啊，就到底这种科技住宅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层次，别是咱们所认为的一些这种伪科技啊什么的啊。 对，所以现在大家去看科技住宅的不妨，其实不乏就那几个点，就是新风、地暖，然后智能这块，就这几个点。 对，也我这边也是统计出了关于这几个系统的一些房屋的特点还有一些数据吧。就关于这个置换新风系统的话，这恒氧一般是在24小时置换新风呼吸新鲜，也就是说一年365天的话是做一个新风置换的。然后关于这个地源热泵系统和绝缘外墙系统的话，恒温是基本上在30%到70%的空气湿度最为人性化。 嗯， 然后这是一个标准。然后关于毛细管网辐射系统的话，是恒温室内冬季是在20度到22度， 夏季是在24度到26度。然后关于一个 PM2.5 过滤系统的话，中级过滤颗粒接近 90% 的才算是一个空气净化。然后关于外部外墙建筑节能系统的话，节能率是在 80% 到 85% 之间才算是一个节能系统。然后关于遮阳系统的话，透光率是在 80% 以上，这样才算是一个 遮光率在 80% 以上， 对，防辐射被动遮光系统。 嗯，另外呢，我看到我这边也有一些这个居住时候的一些这种注意事项啊，因为这个我看其实有的时候这个说是这个科技，说是这个智能，说是简单，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也挺复杂的。你看第一个我看到说这个，刚才你也提到要看这什么说明书嘛，就是可能大家有的习惯就是开窗通风，但是呢我看这里面有写到说可能有的不注意的时候，系统开启的时候你也进行通风，结果会家里会出现这种墙壁发霉的这种情况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问题，还得让大家去把习惯改一改，这个就有点。 的确是这个，还得把看着说明书，然后再改一下自己的生活习惯。 对，而且你也不能说是随便想在哪儿安灯就安灯啊，因为看到说可能会不会把这个管子打爆是吧？ 对的，就像咱们说那，就是跟之前说，就像人家那毛细血管似的，整个这个是一个网络，如果你打错地方了，的确是把这个管弄坏，会漏下水来的。 其实我觉得科技住宅之所以叫科技住宅，我觉得更多的是偏人性化设计，而不是说让你的生活去跟随科技的改变而改变，而是让你的生活让科技所改变。然后所以说我觉得科技住宅更多的是以后做的 应该是要为我们人来服务的， 对对对，更多人性化的一些设计，而不是说光追求一些很高大上很高科技的一些智能家居等等的一些体验。我觉得体验不是生活。 嗯， 对 对对，其实 所以就是大家啊，我觉得在虽然因为它毕竟出来了没几年嘛，我们在这儿也是把这各种情况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您在选择这种科技住宅的时候，就要多问几句哈。另外一个呢，就是也希望做这些科技住宅的这些设计师们也好，这个开发商们也好啊，能把这些大家的一些生活习惯、人性化这些东西，更多的去实现它，而不是说刚才你提到就是找个噱头啊，然后或者说我就为了看起来好高大上挺好的，但是实际用起来就挺鸡肋的那种。 对对对、 啊、对、嗯、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以后时间我们再继续来跟大家说。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城市文化范儿，那明天呢、啊、我们来聊一聊装修啊，不，聊一聊房产当中的这个其他事情哈，明天见吧。 随着气温的升高，人体的阳气也正在伸懒腰，准备从冬藏中苏醒，但此时病菌也跟着阳气一起醒来了。不光是在菜品上要注意改变，咱们在奶制品的选择上也要更加挑剔。给大家推荐来自陕西富平的瑞宁羊奶粉，100多块钱一个月，不贵，营养却不可忽视。 初春天气干燥，羊奶粉小分子颗粒使得人体对于水分营养的吸收率大大提高，并且羊奶中含有多种的维生素、矿物质，充足的维生素 C、维生素 E， 丰富的镁元素。另外呢，羊奶呈弱碱性，所以呢非常的适合。 羊奶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这点时间是肯定不够的。这样，今天咱们给大家低门槛适合机会，您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258元一盒的瑞宁金钻配方羊奶粉只要89块钱，里面全是独立包装，方便携带，能喝上半个月的时间。而且订购3盒，今天还要配送一只紫砂养生杯给您。这个政策是瑞宁获得中国人保的质量承保特批放送的，实属难得。听到就立刻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一个半月的羊奶加上一个紫砂杯，原来要700多块钱的东西，现在一起才267，花到每天喝杯羊奶才几块钱。 是， 感